得福之龙王，若离偷盗，积得十种可保信法。此就属于呢十种善法中，属于第二种，所谓离偷盗啊，得到如下种种嘅功德，共有十种。嗱，偷盗，凡系偷呃拐骗，都系属于偷盗所涉。而单话明枪嘅打劫，咁就叫做偷盗。总之，非分而求，不欲而取，或者欺骗、奸诈别人嘅钱财，都名为咧叫做偷盗。咁啊，偷盗都系属于根本戒，呢个罪都好大嘅。嗱，咁啊，在呢个《太平广记》里边讲啊，个往昔有一个少年，即系后生噶啦，佢曾经咧，佢同人哋做工作啊，咁啊做养鸡嘅主人啊，咁佢久唔久咧，佢就喺佢个主人唔响度嘅时候，佢就偷佢主人养鸡啊生下嚟嗰啲鸡蛋咧，咁啊攞佢成条灰嚟食，咁啊时时都系咁啊，总之佢个主人唔在啦，咁啊佢个主人嗰啲鸡生落嚟嗰啲鸡蛋咧，佢就会久唔久咧偷佢就嚟灰嚟食，次次都系一样。咁啊后来有一晚啊，佢好似咧见到啊有人咧。同佢一齐咁样行，呢个人呢就好似有啲鬼神咁啊！咁啊叫佢同啲人行啊，咁啊行到一个城咧个门口，咁啊嗰啲鬼神呢就催促呢个少年啊要入呢个城里面。咁啊呢个少年入到个城之后啦，佢就见到咧满个城门口，直接个城里边啊，满地下都系嗰啲烧得热热啲嗰啲灰啊，好似嗰啲火灰一样，但系滚紧热嘅未曾熄嘅，咁啊布满个地下，咁佢咪当然要避啦，唔可以踩落去啦，踩落去就烧肿只脚嘅会，咁但系到处都系啊，佢想避都冇得避么？佢只有咧喺嗰啲热个火灰上边啊。咁啊，跳下跳下跳下咁啊嚟走啦！咁一路咁样啊，跳到天光啦！咁啊，佢个主人啊，啱啱亦都有事咧，去到呢个郊外咧办事情。咁啊，远远见到个青年人啊，喺度跳跳来跳去，咁啊又叫痛，我觉得奇怪咧，咁啊走埋去一睇咧。原来就是自己被请专门做睇鸡的那个小伙计，咁啊睇佢咁奇，喺个地下食咁啊淡淡淡淡咁嚟跳，又要避，跟住脚又叫烧得好痛，咁佢当时佢就捉住呢个青年人嗰个手臂啊，佢话你做乜嘢事？佢喺度癫狂乱走，左跳右跳，左避右避啊！你究竟为乜嘢事啊？咁啊，到呢个时候，嗰个青年人咧，都好似啊，啱啱咧如梦方觉一样，自己睁大眼一睇咧，根本就无所谓城门，亦无所谓咧，好似像鬼神咧带佢入城嗰啲人，完全自己喺呢个荒郊野地啊，亦都唔见到个地下有嗰啲烧热个火灰，但系嗰只脚啊，就已经烧得啊，系红红肿肿。苦痛不已啊，仍然都系咁样咧，去避啊，避嗰啲有火嘅灰，而希望跳到咧嗰啲冇火灰嘅地方。嗱，咁啊呢种咧就系讲明啦，我哋所做嘅罪业，响呢个白色田中里边咧，咁啊有咗呢一个做罪业嘅种子，由种子起现行，咁你就见到啦。嗰啲所謂火燒嘅地入嗰啲境界一樣，所以我哋嘅人咧就唔好做呢個偷盜。凡係呃呃騙騙，無論對方咧，無論佢任何人，你呃騙咗對方、欺騙咗對方啊，都係屬於偷盜，然後要還債啊，要受呢個業報嘅。嗱，咁我哋如果唔偷盜啦， 就已经是一个好人的了，但是还反而行布施，不偷盗还行布施，这个人真的功德很大，功德是不可思议。那么布施你不偷盗所得的好处怎样大呢？那么从前有一个贫家女，贫家女呢即是她很穷苦的，她根本就乞食添。那么她有人呢自己呢可能都善根发现，她就想我今生这么穷，那么穷都要乞食嘛，如果乞得到还好，乞不到都要挨饥抵饿，又没有地方住，又没有好的衣服穿，破破烂烂，又要没得食，不挨那些饿苦。那我突然间发现善心的好，他说我要收这么多福才行。那么怎么收呢？刚刚有个点灯大会，供养佛的各人各人点一盏灯来供养佛。那么那天他就乞到一个钱，他就自己挨着这个肚饿，他宁愿不吃东西，不去将那个钱买东西来吃，他就将那一个钱呢买了一钱油，好少好少的啫，就点着这一钱油的油灯啊，咁攞去供养佛。就由于他真的贫穷，宁愿不吃都拿出那一个钱来买油供佛，这一念心呢是很难得啊，真的不可思议。所以在整个道场这个点灯法会里面，这么多个油灯呢，以他这一盏灯呢是最不值钱，是最差，是最少油。但是由于个发心广大，亦都可以讲所有油灯中呢能够真是光亮遍照的，他这盏灯呢是最大。那么连舍利弗尊者想话吹熄他这盏灯呢都无法子吹得熄的。咁啊，当然佢供咗佛之后啦，佢呢个钱就冇咗咯，买咗又供咗佛啊嘛，咁啊佢亦都冇办法啦，再乞得到钱，咁啊当然就挨肚饿啦，咁啊饿得紧要个头啊，咁啊喺个路边咧就饿到晕咗啦，咁啊扑低啊，我瞓喺个路边嗰度，瞓正个坑渠边，咁啊就在嗰个时候咧，佢本地呢个国王啊。咁佢呢个皇后呢就去世，所谓皇后就为一国之大众人民个母亲一样，国王就系父亲啦。咁全国个子民都归佢管理，归佢化道啊。咁当然佢死咗之后啊，就国家里边不可一日都冇皇后啊。咁但系就一时间咧谂唔到究竟系选边一个有福嘅人嚟到继承啊。做呢个皇后呢，咁做皇后都有啲福㗎喎，唔係个个人都可以做㗎。咁既然一时又搵唔到啦，咁所以大家呢个商议呀，去外边寻，喺个寻到边一个人最有福㗎呢，我就请佢返嚟呢做皇后，咁嫁俾皇帝做我哋国家个皇后啊。咁大家都认为好办法。咁所以所有朝中嗰啲大臣呢即刻就去外边啦，喺话街上咁啊到处行，到处个搵，睇个边一个有福能够做我哋个皇后啦。咁其中一个大臣呢，佢就去到啊啱啱系嗰个乞食嘅女子，咁啊扑喺呢个路边晕咗去嗰个地方，但系佢所睇见嘅呢就唔系话一个贫穷的人咁啊晕喺呢个路边，佢所睇见嘅咧就系、是、呢个人嘅上边啊有一种黄色嘅云咧盖住呢一个人。咁啊呢一个大官咧一睇个心灵一动啊，咁呢个人点解瞓喺个路边啊有嗰啲黄云嚟到盖顶盖住佢咧？咁啊佢一定系个大福嘅人啦。如果唔系大福嘅人，为什么他睡觉啊会有这个黄云来到盖住他呢？那么因此呢就即刻叫醒他啊，那么救回他，那么请他入这个皇宫啊，那么嫁给个皇帝 做继任个皇后。咁啊，呢啲所得嘅咧，系一种最大个福报啊！本来就贫女乞食嘅，就一时之间啊，都唔系一人啊，就系、是、一时之间就变成咧最富有、最有权威个皇后。呢啲就系属于啊，佢发咗一念心，想话将佢乞到嗰一分钱。唔使唔用啊，寧願埋沒唔食，嚟到個買油供養佛，眼前所得到個福報。咁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咧，唔單唔好偷渡啊，咁啊仲要時時咧行布施，因為世間嗰啲財物唔係永久嘅，有得就會有失啊，好多種理由會將你嗰啲財產咧。荡然都无存，我哋应该要藉着身体健康，藉着仲冇有多少个财富啊，就要以呢个有限度、有生灭嘅财富啊，嚟到做呢个无限度、无生灭嘅福德功德事。所以话，若离偷渡，积得十种可保信法。咁十种就是余下嗰十种啦，呢十种啊。可以保障你，令你信得过啊！所谓偷渡唔好，如果唔偷渡咧，系所得到嘅好处系保障你离开偷渡啊，系得到余下十种嘅好处，令你咧系增加呢个信心。个何等为十啊？咁就一个问号啦。既然话如果唔偷渡，有十种可以保障令你信得个接法，咁啊边十种呢？第一就系资财嘅形迹啊，黄贼水火及非爱子就不能散坏，就系话咧，如果你唔偷渡，你所得有个财产，你所保有嗰啲财产啊，咁啊越保有就越多，而且啊。国王嗰啲贼人或者水或者火，同埋呢个非是爱嘅子，即系唔好嘅仔啦，即系唔好嘅下一代啦，唔会咧败坏你嗰啲家财。嗱，咁我哋世间上旧时又讲有皇帝啦，就冇今日咁民主嘅。如果呢个皇帝系贪心噶，佢见到边一个人有钱，佢要你捐出嚟，你冇法子唔捐嘅。佢要抄你个家，你冇法子唔俾佢抄噶。所以嗰啲财产咧，分分钟啊，会俾嗰啲昏君咧，将你充公啊，打回平民嘅。嗱，贼咧就系俾人哋抢啦，或者你住嗰啲乡村，咁你有钱啊，出咗名啊，远近嗰啲土匪啊，嗰啲贼人咧就会明火打劫。就会嚟抢你噶咯，咁啊嗰啲叫做贼嘅灾难啊！嗱，水呢啲世界上都好多啦，就系、是、眼前咧，我哋中国亦都常常有啊，某一个省、某一个县落咗几日大雨，就浸咗咗几多几多万亩嗰啲和田，使到咧呢一季啊，嗰啲禾秧咧就冇啲生长啊，日后就冇咗呢个收割咯。咁你话嗰啲种田嘅系咪一件苦事啊？咁呢啲就系水灾啦、啊，就系、是、呢个水灾咧，就损坏、破坏、损失你啲财产咯、啊。嗱，火亦可以啊，一场大火，咁啊将你个大厦烧咗去，烧到唔可以再住，烧到要拆，咁话系唔系令你损失嗰啲财产咧、啊？你屋企里边所有贵重嘅物件。都俾一场火咧烧咗去，咁啊火啊亦都可以损失你个财产喎。嗱，非爱子咧就系唔系你心爱嘅仔，咁啊点解佢唔系你所心爱咧？系你自己生出嚟噶，佢又有乜理由令到你唔爱佢咧？算佢话非是爱佢个仔咧，就因为佢做坏事，咁啊或者唔忠实，咁啊时时咧呃骗自己个老豆。咁啊，所以老豆啊，对佢咧都有戒心啊，有关呢个钱财呢方面， 就不肯信用他啦，那么他就非外子。現在說不能散壞呢，就是十種的可保信法之中屬於第一種。如果你這個人啊生生世世不偷盜，你所得的好處就是你的資財越聚就越多，做生意的越賺就越多，而且呢你還可以自己保佑有關國王盜查水災火災，如果那些不好的仔呢都不會接近你，即是說呢不會呢是奪你的財產，不會破壞你這個家財，那麼他就不能散壞。第二就是人多愛念，這個人如果不偷盜，我們剛才講過他就當然呢喜歡布施結緣，將他自己這個有限度的家財來到普遍和你結緣，那麼受他因為受他曾經結過緣的人呢，那麼當然對他是懷念啦，那麼對他呢是愛念了嘛，好像我們冬季某一個慈善團體那麼做到很多那些棉衲或者棉被或者煎，那麼最寒最凍過一晚，所謂流浪街頭那些沒有被沒有衫穿的啦，那麼那些慈善團體他就派一張煎給他，或者派一張棉胎，或者派一件棉籃，那麼正式是及時衣，很及時他就很需要，那麼當然他就會懷念我們這個布施的人啦。所以你能夠布施呢都是人多對你愛念，又或者有這個時疫症，那麼你買了很多那些藥物，那麼為那些有病的人有時疫的人呢，那麼給他服食令他呢減除這個病苦，或者在這個大暑熱的天時你在那些十字路口那麼煲到那些茶水，使那些過路人呢有得喝，需要水的時候呢你可以給他喝，那麼你如是不偷盜你還將你那些資財拿出一部分來做這個結緣的功德事，那麼受你恩惠的人呢就會對你時時都生起一種是仰慕這個愛念之心，那為人多就愛念。三就是人不欺負，你如果不偷盜所謂光明正大，你們哪一個人見了東西都與我無關，你哪一個人財物有損失都與我無關，等於你一向不偷盜，你真是光明磊落頂起個胸膛來到他做人的行路，你說哪一個人敢欺負你呢？那麼如果相反你的人根本成日偷東西的，專門偷拐騙的，或者明偷或者暗騙，那你自己的心都已經不得光明正大，所以別人如果知道你的底細的人，譬如這個人偷東西，譬如這個人騙錢，譬如這個人常常騙人，我都被他騙過，那麼人家就會欺負你，你就不可以頂起個胸膛來到去惡高個頭見人，真的見到人你都耷耷咁个头啦，所以我哋唔偷盗，人呢就唔敢欺负自己啦。四就系十方赞美，咁如果呢个唔偷盗嘅人，真系十方处处都赞美啦，呢个人嗰种德性系好嘅，佢唔偷人哋嘅嘢，唔骗人哋嘅嘢，咁尤其是我哋呢个僧团。我們這個出家者住在這個大廟裏面都是住這個大房間，說不定這個禪堂有時住到一百幾十人，有時住到二三百人，都是住在這個大禪堂裏面，連房間都沒有的，大家都是一個一個鋪位，一切的身家財物都在那裡。如果你說你手腳不乾淨不清楚，見人的東西就偷或者又騙又騙，你說別人防備你都尚且來不及，他必須會對你讚美他肯定欺負你不會讚美看你不起， 那咁样如果我哋在呢个大庭广众之中彼此共处，我哋唔偷盗，亦都咧唔存心欺骗人哋嘅钱财啦，咁啊大众对自己都放心啦，都话啊呢、這个人好，呢、這个人好忠实，呢、這个人同我一齐共事共住啦吓，好、啊、信得喎。咁你话系唔系十方赞美啊？就十方赞美咯。嗱五啊，就不忧损害，就系、是、唔会忧心自己嗰啲财物啦，俾人哋损害咗。咁我哋在呢个乡间又好，城市又好，咁如果你稍微有啲钱嘅人咧，都系嗰啲盗贼啊，嗰啲劫匪咧。会打你的主意的，会抢你的，或者会劫你的，或者会骗你的，会呃你的，等于说明抢，如果暗欺负骗你啦。那么如果我没有这种偷盗之恩，我就不会招到啊被人偷盗的果报的。从因果上来讲呢，是如是因是如是果啊，我既然没有这个偷盗之恩，当然我的财物呢就不会招到啊被人偷盗的果报，所以我们离开这个偷盗啊，没偷盗的善因，我们就不会招感呢被人偷盗财物啊那种的不好果报，那么叫做不忧损害了，你不用忧心啊有人家损害你的财物，等于说你的财物多多都好呢，因为你同人结缘冇偷人哋嘅，咁啊，所以人人咧对你尊敬，对你赞美，咁就唔会打你嘅主意啊，唔会偷你噶，唔会抢你噶，唔会骗你嘅，呢啲都系你离开偷盗嘅善因之所招感啊，嗰个不忧损害。六就系善名就流报啊，咁啊，如果呢个人唔偷，平时亦都唔欺骗，咁啊，当然啦。同村啊，同乡啊，或者左邻右里啊，个个都知道你咧系一个好人，都话你系一个啦吓，唔偷盗，仲兼夹攞出你个财物啦，嚟到布施，嚟到结缘，咁你话你嘅善名啊，系唔系流报咧？系唔系好？系唔系咧？到处都话你好咧？当然系啦，个话善名就流报啦。第七。就处中就无威啊，就因为我哋冇偷盗，我哋冇做呢个亏心事啊。你话喺呢个大庭广众之中有乜报位啊？当然就系冇报位啦。嗱，咁啊相反，如果呢个人时时都系偷人哋嘅嘢嘅，啊或者咧时时都系全心欺骗人哋嘅，真系喺呢个大庭广众之中。如果聽到某一個人話唔見咗財物，即使唔係自己偷嘅，自己都會打個突啊！點解佢又失一嘢啊？我哋冇偷到佢嘅，咁你個心都會打個突。咁啊，如果你根本一向都冇偷人哋嘢嗰種嘅習慣啊，冇騙人哋嘢嗰種嘅習慣咧，你去到邊個地方聽到人哋話唔見咗嘢，你個心都好坦坦然，有咩嘢啫？我根本向來都冇咁嘅事。你边次话唔见得嘢，与我无关啦、啊。我唔单话冇做啊，我连咧真系谂都冇谂过呢啲问题，佢想偷人哋嘅嘢。咁所以你就去到边个地方啊？在大庭广众之中，你都无所不为。即使人哋话唔见咗乜嘢金银珠宝，俾人哋骗咗乜嘢嘅财物啊，都与你咧系无关。你个心咧都仍然啊系坦坦然，系直接而。无所畏惧啊，咁啊叫做七系处众无畏。八个财命色力安乐，辩才具足就无缺啊。嗱咁啊，离开偷盗所得第八种嘅好处咧，佢个财物系安乐，财物安乐啦，冇人抢佢，冇人咧劫佢啦。当然佢个生命啊。亦都安乐啦。嗱，咁啊，如果你有财，人哋抢你劫你，你当然就唔俾佢抢，唔俾佢劫啊！你咪略有反抗啦，就对方啊，连命都攞埋啦。所谓谋财兼害命啊， 咁你个命又唔得安乐，你个财亦都唔得安乐咯。嗱，咁如果我哋根本就冇呢个偷盗之因，从来啦唔做呢个偷盗之事啊，你就唔会招感呢个财物损失嘅果报，咁你嘅财物咪安乐咯。你财物安乐保得住，冇人劫你抢你噶，咁你亦都唔会因为啊人哋抢你嘅财物咧而反抗，而损失你嘅生命，咁你嘅生命亦都安乐咯。咁啊，佢嘅财同埋命都安乐啦。色力咧即系颜色与个气力，咁你在在处处都保有你嘅财产，使到你咧平平安安。咁你嘅生命咧又唔会咧无谓牺牲，所以你只有咧你嘅颜色啊，以及你嘅气力啊，佢亦都好强健，亦都系安乐啦。咁啊，佢嘅财命色力系安乐，咁啊辩财就具足无缺啊。咁如果呢个人偷盗，人哋问你一声嘅，你有冇偷咗我嘅嘢啊？我唔见咗乜嘢乜嘢，你有冇偷啊？嗱，咁如果自己系曾经偷过人哋嘅嘢，你真系个口都窒咗嘅。就算你咧讲一句冇啊，你都讲呢一句话冇呢一句话咧，都冇咁爽快嘅，冇咁直接嘅，都好似窒窒地咁啦吓，先至讲得出违背良心嘅说话，我冇啊，就唔会话咧，你根本就冇人冇偷过人哋嘅嘢。人哋问你，喂，你有冇偷我嘅嘢？冇，就系冇啊！直接了当，真系觉得口气都唔同嘅。所以嗰啲警察啊，审问嗰啲抢匪劫匪啦，佢只要一开口问佢一句话，呢件案件系唔系你做嘅？如果对方真系冇啊，佢就好快好直接冇。咁啊，个警察都信佢几成嘅，睇佢个面，监佢嘅声。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你有没有办过这件事，对这件案件你有没有份，你有没有参加打劫去抢，如果对方这个贼佬是有的，他真的这个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答得没那么爽脆的，答得没那么直接，那么警察知道这个人呢是有些问题了，知道他呢可能呢就会有份参加呢一件嘅抢或者打劫个案件啦，所以我哋如果一个真正冇偷盗嘅人，咁人哋问到啊，喂，我唔见咗嘢喎，你有冇偷咗啊？有冇攞咗我噶？啊，你真系辩才无碍啊！冇，唔单话冇啊，仲讲出好多道理，一千句一万句都系冇呢件事。咁样就叫做辩才就具足无缺啊，都系属于咧你离开呢个偷盗，你个心咧公平正直啊，所以别人问你有冇偷嘢嗰阵时啊，你就答得啊好直接，系好爽脆，系好明白咁样话冇做呢件事。第九咧就常怀私意啊。咁啊，常常咧就怀抱呢个报私嘅心意，咁啊唔单话冇心咧去偷人哋嘅嘢啊，而且仲常常咧系怀住呢个报私嘅心意，咁啊亦即系儒家咧所谓唔偷盗，仲要义气啊，咁啊对于或者同门嘅师友，或者同性嘅叔侄兄弟姊妹。或者自己家庭一个成员，彼此的亲戚，咁如果对方咧系欠缺财物，系有所需要，如果唔系生活咧发生困难啦，咁自己既然有多啦，又食唔晒又用唔晒啦，咁何不唔同佢结下缘呢？所以常常咧佢都怀抱住啊有呢个布施嘅心意，所以我哋信佛嘅人啊，对呢个布施呢个结缘咧。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大概是1949年的时代，共产党将要统一中国，我们住在云门寺，很多人都去过，今时今日 就在我哋广东北部，一日就去一度噶啦，两日就可以来回，都好他条嘅，唔使点样赶嘅，两日可以来回喺香港去啊。咁我哋因为咧仰慕虚云老和尚嘅道德，咁就佢亲近虚云老和尚啦。佢嗰阵时喺云门寺做主持，咁啊由于咧将要解放，咁啊大家都恐慌啊，咁啊好多人都走咗啊。咁啊当然对于咧所谓布施俾常住咧又少咗啦。嗱咁啊亦都咧准备解放之后要自己揾食啊。所以当时云门寺过百出家人，咁啊就去种地啊。那云门寺前后左右好多地噶嘛，好多田噶嘛。咁啊既然田地多啦，咁啊自己个开啦。本来咧旧时都唔系种嘢噶，系一幅所谓烂地嚟嘅，草地嚟嘅。咁啊教大家咧都去种嘢啦。嗱种到嘅一方面就系卖嚟帮助常住嘅乡友。咁亦都咧，每日咧拎出嚟结缘，大家享受。所以嗰段时期虽然处处都艰苦啊，但系饮食呢方面反而得最丰富。点解咧？嗱，我种到啲乜嘢菜，今日我就攞一根出嚟，仲攞啲钱出嚟买油，咁啊炒得好好。咁啊，当我过堂食饭嗰阵时啊，每人夹啲。嗱，咁啊你又做啲，或者系辣椒种到好靓嘅辣椒。外省人食辣噶嘛，好靓个辣椒，咁啊买啲咧豆腐干，买啲豆豉，咁你话豆豉豆腐干啊，咁啊炒辣椒都几好食噶，咁啊又过堂嗰阵时咧，咁啊又每人分啲，咁啊等于话你每一日过堂，总有三五次啊唔同嘅饮食，就系夹到你面前，咁你话你个生活系唔系啊仲好咗咧？呢啲就系叫做结缘啊！咁佢每一个人种到有乜嘢好嘢嘅瓜，有乜好嘅菜，咁啊日日除咗大众嗰啲之外咧，咁你都自己咧抹啲油啊，咁啊炒一啲菜或者瓜，咁啊同大众咧结缘啊，每人都有啲，咁啊等个生活过得好啲，呢啲咪叫做布施嘅心意啦。其实布施一法啊，就系与人结缘咧。是一件最好的事。布施呢又有正常的布施，亦有无谓的布施。如果某一个人他有病，那肯定是怕死的了。每一个人都不终至有病，亦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怕死的。如果你有一条好的药方，或者有这个好的医药足可以对治这一种症候的，咁你就布施俾佢，你就买俾佢食，咁啊等佢呢种病咧消除，身体健康啊，佢个心中咪无所怖畏咯，咁就唔使再惊死啦。咁佢当然对你多谢，你咪又结到一个人缘咯。嗱，如果在畜生呢方面，咁啊当然每一个城市，每一条乡村有人嘅地方。咁啊，几多畜生啊，陆上嘅、水上嘅，我哋亦都冇咁大嘅能力啊。咁啊，将佢全部买晒嚟到放生。你就算买得晒今日，你都买唔晒听日。咁啊，我哋咧就尽量，我哋能够买一只啊算一只，买一条鱼啊算一条鱼。咁啊，我哋对于啊嗰啲将近被杀嘅畜生，咁啊，你买咗佢嚟放生啊。咁啊，其实无畏布施，你咪同佢结到一个善缘咯。咁啊，如果我哋今生啊，再处处同人哋结缘，有呢个布施之心啊，与人嘅好处，咁样我哋感到以后生生世世咧，都唔使惊话咧冇人缘。嗱，咁啊，又或者你即使系冇钱，都可以结缘噶。我哋最紧要全心咧去行善啊！好似我哋半路睇见一块西瓜皮，或者睇见一块橙皮，或者香蕉皮，响正嘅路中心，如果年轻嘅人踩到都会跣一跌一跤啊，跌得好痛啊，因为佢骨强壮，未必跌断骨、跌爆骨，但你佢跌一跌都会跌得好痛啊。如果老年人咧嗰啲骨脆啊，咁啊跣一跣跌一跤咧，就可能啊会断骨嘅。 好痛苦的，咁你見到呢你即刻將佢踢埋一邊，即係舉手之勞㗎咋，唔使你出錢，亦都唔使費你嘅精神，亦都唔使費你嘅氣力，呢啲完全呢你嘅心意來得是，睇你肯唔肯做。如果你即刻將佢踢埋一邊，踢到呢個人呢行唔到個地方係啦，你故意行埋佢踩一下跌一跤，呢啲就唔關我事啦。但係你無意之中呢你肯定呢唔會行到嗰個地方，肯定唔會踩到線一線跌一跤的，令到來往的人啊都平安，不會因為一塊西瓜皮或者香蕉皮啊，咁啊踩一踩線一線，使到來往的人平安啊，你都係佢哋布施無所謂，你亦都係以大眾結人緣。所以我哋凡係布施結緣，唔規定有錢人家噶，我哋冇錢啦，我點可以同啲有錢人家比啫？佢可以冬季買1000件棉衲同埋結緣，我冇咁嘅能力啦，但係我可以幫佢去做啊！佢派嗰陣時候，所以揾個人去派啩，咁我咪幫佢派一份咯，咁都係叫做結緣，都係令到對方啦正在有所畏懼，驚住今晚太凍會凍死啦，咁你突然間布施一件棉衲一張棉胎俾佢啊，真係叫做及時雨啦，咁都係叫做結緣。都是以你的氣力呢去結緣，你的造成這一件善事都是結緣。那麼我們今生今世，無論你是富有或貧窮，我們常常是以一種結緣的心情去為大眾服務，那你就生生世世就有人緣，就不用怕孤孤獨獨地過一生了。那所以如果我們離開這個偷渡的人，即使不偷渡了，仲反而常常咧懷抱住呢個布施嘅心意，與大眾結緣，咁你就生生世世不單話財富積聚啊，冇人家咧可以散壞破滅你嘅財產，而且仲咧得到好多嘅人緣，處處咧對你擁護。所以好多人點解話越有佢就越有咧？佢本來已經有錢噶啦，仲反而好多人幫佢啦。硬是找到呢他不要都要找的，那些銀子好像飛到他門口呢任他攞這樣的，這些就是呢畜生離開偷渡，而且還有這個布施的心意，所以這樣今生因為離偷渡得到這個富有之果，亦都常懷施意與人結緣，所以今生亦都呢得到很多人同你結緣，處處幫助你。第十命中生天啊，咁你生前如果咧系唔偷渡，咁命中之后你所得到呢个果报升到天上啊，而你升到天上有乜个好处咧？我哋就讲话最低嘅一层，所谓四天王天咧，嗰啲天人个福报都好大嘅，佢个寿命都讲到啲千万年嘅，咁啊寿命亦都好长。福報亦都好大，比起呢個人間個福報壽命咧，咁啊人間嗰啲人個福報壽命咧就冇辦法同天上比啦。咁啊最低嘅一層嘅四天王天尚且咁富有咁大福啊，何況啲天越高，佢個福力就係越大。天越高啊，佢個壽命就越長。呢啲都係生前唔偷渡啊，反而常懷布施嘅心意。而得到生天上的享福，那么他的十命中的生天他就视为十了。那么以上就是一种讲出不偷渡就有十种好的功德，这十种功德佛啊可以保障你确实得到这十种的好处，只要你离开偷渡不要有这个偷渡之心，就是保障你有十种的功德，令你咧会生起一个信心之法，咁啊视为十啦。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哋上一次讲过，中国话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咁啊即使系究竟成分，你系最高，你系最上，系最平等、最觉悟嘅一法，即系成佛啦。咁啊，點解我哋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要回向成佛呢？就係我哋啊，無論你個福報係點樣嘅大， 你的財產不論你怎樣的多，但是都是世間這個有為的生滅法。有為生滅法就不是長久的，你一日不斷煩惱，一日不了生死，你的福報不論怎樣大，總有盡之一日。那我覺得福報盡呢亦都會墮落的希望啊。為什麼呢？當你享福的時候，或者你藉著你有福報做出那些不好的事，做出那些違背因果的事，那變成你的福報享盡了之後呢，就乘著你享福之時做了那些不好的事，那這種不好的業力就牽引你的墮於這個惡道咯。那如果我們一方面在做人期間，我們離開這個殺生，離開這個偷盜啊，咁就唔會有呢個墮落之因咯。我哋再加上收集呢個種種嘅功德，我哋要發心咧，要回向，要以此呢個唔偷盜啊、唔殺生嘅功德咧，咁啊回向日後啊，我得成無上菩提，亦都以我呢個唔偷盜嘅功德，係回向與一切眾生共。嗱，我哋呢个离偷盗嘅功德，所谓回自向他，回自己嘅功德而向于呢个他人，令到他人都同样得到啊呢个功德啦，咁啊即系度众生啦。嗱，咁啊偷盗一法就系佛所不许，系佛制嘅。我哋彻底咧实行啊，依照佛嘅教导，终生终世。乃至生生世世我們都離開這個偷渡，依佛所說的教法的行，屬於這個法門無量，是誓願學的。我們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希望自己斷盡這個世間的煩惱，回向佛果菩提，他就佛道無上，是誓願成，亦都包括呢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咁啊断烦恼，学法门度众生啊，咁啊佛道你想唔成都唔得啦。咁啊，所以我哋每修一种法门，都具足呢个四云誓愿啊，我哋离开呢个偷盗一法，咁啊亦都系具足呢四种菩萨嘅广大心愿，咁啊决定咧系成佛。都话后成佛时，得正清净是大菩提之。咁啊，当我哋如果唔偷盗之因，我哋更加想发心回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到成佛嘅时候啊，得到正道清净嘅大菩提之人嘅菩提，中国话佢哋角度，咁啊，即时系智慧啦。咁啊，呢种智慧咧系呢个清净嘅大菩提智慧。如果我哋有咗呢个偷盗嘅心，我哋呢个心就系糊涂，呢个心就系茅塞啊！咁啊，心如果糊涂唔茅塞啦，我哋就点可以成就呢个佛果菩提嘅清净大智慧呢？咁啊，如果我哋因中离开呢个偷盗，永远不偷盗，生生世世不偷盗啊！以此呢个不偷盗之因，修行到成就无上佛果菩提之时，我哋嘅心就系清净，个心咧就唔糊涂，咁我哋嘅心就得正啊！呢个清清净净嘅大菩提嘅智慧啦，咁啊，此就属于咧十善业道功德之中咧，属于第二种名啊离偷盗所得嘅功德，因为上文已经讲咗离开啊呢个杀生所得的十种功德之外，第二呢就是明离开这个偷盗所得的十种功德了。向下呢就是说明离开这个邪行所得到这个功德。复次龙王的若离邪行，即得四种自所赞法，何等就为四？诸根，一是诸根调顺，二是永离圈掉，三世所清塔，四妻莫能侵，是为四。 他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得佛丈夫隐密藏相，此就属于十善法中第三种十善的功德，离开这个邪行所得的功德。他说伏刺龙王即是伏于上来，不杀生离偷盗之刺，重要离开这个邪行。他说伏刺龙王，你要知道他若离就邪行，邪行呢就不是这个正的行，属于不正常的行为，那就叫做邪行。那么亦都可以说呢，那么虽然信法亦有这个在家的信徒，那么既然是在家的信徒不是出家的信徒，就有他这个在家的人的事，例如男女的分家以在家人的立场是可以的，但是呢政府这个婚姻注册处是承认，双方家长是承认，亲朋戚友亦都知得这件事，男女双方亦都同意，那么这种正常的手续呢通通都通过了，那你结为夫妇是合法的，是可以。那么既然结为夫妇，当然有下一代了，就是有这个男女的肉事了。那么由于他是通过法律人情家长双方都是同意的，那么就属于合法的行为。现在说邪呢就是不正了，即是说如果一妻之外再有第二个妻子，一个丈夫之外再有第二个男人都是叫做邪，就叫做不得正。那么如果更加利用自己的权势或者利用自己的财力侮辱这个女性，更加就邪中之邪，更加就不可以。说明一个修行人对于这种邪行是一个最大的障道因缘，所以出家者固然邪的行为不可以有，就是正的行为亦都不可以有，一定是要独身保持他的清净。那么世俗的信徒他虽然可以有这个正常的男女分隔，但是一夫一妻之外呢绝对不可以有第二个人，合乎呢那些民主自由社会的国家所谓一夫一妻制不准重婚。所以佛法与这个世间法呢是很吻合的，那么亦都呢是辅助于这个国家的法律。那国家的法律只是制裁于时候，即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当然要用法律制裁它呢，但是如果佛教它属于一种宗教的团体，一种呢是光明磊落有这个重要好的理论一种的宗教，那它在这个理论方面呢已经呢就是禁制停止它这个信仰的教徒不准多过这个一夫一妻，绝对呢不可以有这个不正的邪行。那么所以佛教呢那些法律那些戒律那些道理就可以补这个法律之不足了，所以说若离邪行，若我们离开这个不正常的欲行，离开这个邪行，就是每一个学佛的信徒是所应该呢要守的。那么从前呢，那么他有一个仙人，即是得到这个五神通的仙人，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与宿命通，但是他就未曾得到这个漏尽通。如果得到漏尽通，漏尽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他就正出世阿罗汉果，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邪行那种行为了。 但是他知得到前五通漏盡通未斷，咁當然仲有呢個欲念嘅煩惱啦。但係如果佢入定嗰陣時啊，佢都好清淨嘅。咁啊，仙人咧，佢哋住喺呢個山裏邊修道啊，咁佢亦都應該好清淨嘅。咁啊，但係有一日咧，佢就落山啦。落山咧，咁佢見到所謂呢個花花世界裏邊有好多。嗰啲穿红着绿嘅女性啊，嗰种咁嘅媚态，嗰种嘅妖嘢，佢忽然间佢就动咗呢个心念。嗱，佢一动咗个心念咧，佢本来向天上有神通行走嘅喎，向天上来来去去嘅。佢因为动咗呢个欲念啊，佢就响呢个天上跌落嚟啦。佢就冇咗呢个神通啊，咁啊可见呢个欲念咧系何等啊破坏之大咧！咁亦有一个小和尚，咁佢一向住喺呢个深山大岭里边，同佢师傅同住嘅。咁既然住喺呢个深山大岭里边啦，对日常所需啊、饮食啊、生活所需要嘅就比较欠缺。一系就唔落山，落山要买咧就要买好耐时间，就唔会话日日都落一次山啦。路程遥远，山路崎岖。咁啊，虽然咧要隔好耐时间先至落去买一次嘢，但总之你都要去啦。咁啊，有一次咧，佢个师傅觉得屋企啊，即系乜嘢都用晒啦，开门七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几乎冇晒啦。呢次咧要大买啊，唔系话少买啊，要买得特别多添啊。咁啊，觉得自己咧有几廿岁啦，要拎都唔拎得咁多，而且爬山系嘛。咁我就索性就带埋个小徒弟咧，咁啊落山。咁啊平时咧，佢都教呢个小徒弟咧，咁啊对于修行用功点样离开呢个邪念，离开呢个欲念。咁啊，但系小徒弟啦，响呢个山处啊，咁佢都觉得啦好清净，佢都可以咧守得好清净啦，听师傅嘅教导都不失啦，为一个好弟子。咁但系嗰一次，个师傅因为落山咧，要买好多嘢，自己就拎唔晒咁多，而且又爬山嘅，又辛苦，咁啊带埋佢落山啦。咁啊，当佢嗰晚翻咗嚟嘅时候啊，咁啊，佢个师傅就无意中啊，就问佢呢个徒弟，佢话徒弟啊，佢话我今日啊，咁啊带你落山去买伙食，佢话现今呢个社会里边。而令你最喜欢的最喜欢的他说是什么啊，他坦白都告诉我听。当时这个小和尚呢他就说他说我最喜欢的那些呢就是面上呢搽得花花碌碌，所着的呢又是着得花花碌碌那些人。当然他师父就知道他说什么呢，就说女人啦。他师父呢就觉得他还是年纪小啊，佢连女人呢个名字都讲唔出，只系话咧面上画得花花碌碌，着嘅花花碌碌，当然就系指女人咧。咁啊，个师傅亦都冇讲出话呢啲就系女人，要远离。佢个师傅只系加重一句语气啊，佢话呢啲系老虎啊。佢话老虎就会食人嘅，佢话对我哋一个修道人咧系一个大障碍啊。佢话你最好从今以后对佢哋咧啲老虎咧唔好怀念啊。你如果一怀念佢啲老虎咧，佢就会食咗你。咁呢个小和尚啊答啊，佢话师傅啊，佢话就算佢食咗我啊，我都唔会后悔。佢话我都中意。咁啊，可见呢个男女呢个情欲啊，系几重要啊。所以我哋一个真修行人，对于呢个邪行固然系唔可以有啊，就算系真正嘅欲行，亦都。可以有啊！如果有亲呢个欲行，就对于自己呢个道心系破之就有破，系损之就有损啊！对于自己呢个清净嘅慧业咧，系一个好大嘅障碍。所以佛咧就系叮咛教诲啊！我哋除咗唔好杀生、唔好偷盗之外， 我哋第三呢，从身上所能做的就要远离这个邪行。而因为杀生是我们的肉体去做，是我们的人去做，我们偷盗也是这个人去做，但是这个男女的邪行也是这个人去做，即是这个身体呢，所以身就不要做这个杀盗淫造之，都是为地狱之因。这个杀生偷盗男女的淫欲，都是这个地狱呢三条大台柱，是三条呢很大的柱，有这三条柱呢才可以撑得起这个地狱。也等于说呢，我们啊有这个杀生偷盗奸淫，我们就落地狱了。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杀生，没有了这个偷盗，没有了这个奸淫，我们就不会堕地狱了。就等于说没有了这三条柱，这个大厦就起不成了。所以我们一个修道人最紧要呢，要离开这个邪行，不过若离邪行，那么就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他所做一件事一定要有好的效果，要有这个好处啊，他才肯去做的。如果没有这个好的效果，没有这个好处呢，他就不会去做的。咁所以我们如果修行人离开这个邪行啊，他有什么好处啊？我说即得四种自所赞法。他说你离开这个邪行，即时就会得到四种啊，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对你所赞叹的法。有智慧的人都会赞叹你四样东西。那哪四种呢？他说何等的为四啊，哪四种是离开这个邪行的修行人为这个智者之所赞叹的呢？一就是诸根调顺。为什么叫做诸根调顺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啦。咁啊，今时今日，相信大家对嗰啲社会咧都好关心嘅。例如嗰啲唔正常嘅淫书，原则上咧政府都话要禁噶啦。所谓嗰啲卫道之事啊，大声疾呼要禁止，但系说者谆谆，闻者渺渺啊，仍然喺嗰啲报摊上边咧，好多唔单话大人见到唔好啊。或者學童小孩見到呢影響好大，更加不好，那麼仍然有得買。所以等於說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這個眼可以接觸到那些這樣的淫書，那就叫做眼根呢不得調順，眼根就是造罪了。那我們的耳咁啊，佢听嗰啲淫词，听嗰啲啊所谓淫歌，嗰啲唔正常嘅说话，咁啊呢个耳根咧，咁啊亦都系唔调顺咯，唔正常噶喎。嗱，我哋嗰个嘴讲埋嗰啲唔正常嘅说话，或者粗口，或者男男女女唔正常嘅说话。变成呢条舌根啊，咁啊亦都系唔正常咯，唔得调顺咯。嗱，我哋成个身体同埋所做嘅，都系呢啲男女唔正常嘅欲事，同埋呢个身体就唔正常，身体就唔得调顺啦。我哋嘅心念念之间都系谂埋呢啲咁嘅事啊，咁未曾下班，未曾得放工啊，佢就谂定今日有啲咩节目啊。无论有钱的没钱的，低级职员高级职员，他做紧工的时候啊，他就想今晚有啲乜嘢嘅男女节目呢，咁佢个心啊都唔知想到边度去啦。咁啊呢个心意就唔得呢调伏，心意就唔得正常。咁啊合埋呢就叫做诸根就唔得调伏，诸根就唔得正常。嗱，咁我现在话诸根调顺咧，啊，我哋如果真正一个学佛嘅人，以佛法嚟到调顺啊、滋润啊，我哋自己呢一种所谓唔正常嘅行为心理， 知得啦，如果做出呢啲事，都系对自己呢个道心系有所障碍，对自己呢个人格系有所破损啊！呢种嘅行为绝对唔可以有，唔单话唔可以做啊，连谂都唔可以谂。咁啊，到时咧，我哋只有两眼系见佛像，我哋嘅耳系闻呢个念佛嘅音声啊，我哋嘅口系念一句佛号，我哋嘅身体去拜佛，我哋嘅心咧谂呢个佛国嘅清净境界啊。咁啊，如果你眼见耳闻都系佛法，你所讲所念都系佛法，你个心所谂都系佛法，你个身所行都系佛法啦。咁啊，六根都得到调伏啊，都会得到好处。咁你话呢个智慧嘅人系唔系赞叹你一句啊？话你系一个有道心嘅人咧？咁就肯定咧就赞叹你系一个有道心嘅人，系一个好好修养嘅人。如果你唔系出家嘅世俗人咧，都会赞叹你系一个正人君子啊。咁啊，赞叹你系一个世间嘅好人，咁啊，佢就诸根就调顺啦。第二就永离圈掉啊，掉就系掉佢。咁啊，如果呢个人咧常常咧有呢一种行为嘅人啊，你话佢嗰个人啊系唔系咧？好似啊，唔系几正常。或者好似唔得几庄重啊，唔系几尊严啊，好似轻举妄动咁样嘅，佢个行动咧都系闪闪烁烁，好似都唔敢见人啦，唔正常咁嘅。嗱，咁如果我一个正人君子咧，你就行到咩嘢场所啊，我都直行直过，啊，任何时候我都光明磊落啊，咁就永远离开呢个圈蛙。同埋呢个身心个吊举啊，我哋所行所言所想都系呢个正常，离开呢个欲念。咁到呢个时候，你话系唔系俾呢个有智慧嘅人知所赞叹呢？亦都系为呢个有智慧嘅人知所赞叹咯。所以话第三呢，就叫做世所清谈啦。啊，孔老夫子所讲嘅非礼勿言。就非礼勿视啊，非礼勿做，就非礼勿为。呢、这个人真系做到啊！凡系非礼嘅都唔讲唔做，呢、这个真系正人君子啊！呢、这个系大丈夫，所以值得呢，我哋啊对佢都系清扬，对佢都系赞叹，咁啊世所清叹啦。第四啊，妻妾都莫侵啊！嗱，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咁啊，嗰阵时几十年前咧，其实呢个社会咧都好安静嘅，冇今日咁多咧嗰啲唔正常嘅行为，以及啲言论嘅。所以我记得我读书嗰阵时咧，咁啊嗰啲老师啊，佢亦都系教嗰啲学生咧，你做一个好人，唔好有呢啲奸淫嘅行为啦。我老师点讲咧？佢哋淫人妻女啊，就笑呵呵，佢掉转头，如果妻女佢淫人嗰阵时咧。你又笑若何咧？你又笑乜嘢咧？咁所以我到今日咧，都仲记得个老师咧讲呢两句话，的系啊，而且确系啊。你话你淫人妻女嘅时候，你梗系笑呵呵啦。如果自己个妻女淫人，俾得六母你带啊，你又笑咩？点笑啊？你就笑唔出啦。所以我哋从因果上嚟讲。你专门做呢个邪行啊，淫人嘅妻女，或者恃住自己嘅财势啊，嚟去侮辱呢个女性啊，说不定由你自己嘅妻妾，咁啊亦都啦，系俾人家嚟侵犯啊。所谓如是嘅恶因啊，系招感如是嘅恶果。咁啊，如果你一个正人君子，你系光明磊落啊，你一生人唔耽误唔做。呢种咁样唔正常嘅邪行，你连个心咧谂都唔谂下啦，你如是嘅善因离邪行，当然你自己嘅妻女、你自己嘅眷属、女性嘅眷属啊，就一定啦，亦系精良，唔会啦吓，俾别人之所侵步啊！所谓如是因系如是果，嗰个是为四啊，就系、是、唔邪行嘅人。离开邪行的人是得到四种呢 有智慧的人對你呢是所讚歎之法，就是一諸根調順，二是永離圈釣，三呢世所稱歎，四呢妻莫能侵，是為四啊。佢若能回向安樂多羅三藐三菩提，咁你修呢個離開嘅邪行呢種嘅正常好嘅行為啊，咁你兼夾呢回向呢個無上佛果菩提，咁你自己呢離邪行，你教人離邪行，咁就度眾生啦，咁就度嗰啲眾生啦，要佢離邪行，唔好做呢啲邪行嘅事，咁就度眾生咯。那邪行啊，系呢个严重嘅贪嗔烦恼，属于呢个贪心，贪呢个美色，贪唔到嘅嗔恨打斗，世界上常有呢啲事啊。咁所以贪同嗔呢，都系属于呢个严重嘅烦恼啊。现在我哋离邪行，就冇咗呢个贪，冇咗呢个贪唔到而起嗔心嗰种嘅烦恼啦。咁系咪烦恼无尽，誓愿断呢？远离邪行一法，就系、是、佛嘅慈悲教导啊，系培育我哋嘅道心，培植我哋嘅人品，系一种好嘅法门。我哋就依此呢个好嘅法门去修、去行、去学，咁就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我哋众生已度，烦恼已断，法门已学。咁啊，當然就可以成佛道啦。成佛道嘅工具就係要斷煩惱，要度眾生學法門。我哋既然法門學咗，眾生道咗，煩惱斷咗，成佛個工具都具足圓滿啦。然後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啦，個佛道無上勢性，所以遠離邪行一法，亦都具足啊菩薩嘅四雲誓願。咁啊，四雲誓願具足，成就菩提心啊！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啦，我话后成佛时，咪得到啲乜嘢好嘅相啊？得到佛嘅丈夫隐密藏相啊！呢、这个隐密藏相咧，就系、是、佛嘅三十二相之一，就系说明佛啊，佢本身所具嘅呢个男性嘅器官啊，佢就唔系突出嚟嘅，好似呢个马王啊，佢系藏咗入去嘅。这个就是佛呢，是生生世世多生多劫修这个远离邪行这一法，而得到呢大丈夫的隐密床上，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乃至一切人如果你远离这个邪行，亦都可以同佛一样得到这个三十以上其中之一种所谓隐密床上。个福赐龙王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个何等就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拨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发言成精，系人所敬爱；四系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圣意乐，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制服，是为八。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嗱，讲我哋以上咧，就讲咗呢个身嘅过患。如果我哋身做杀生、做偷盗、做邪行，这个就是身的过程。如果我们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邪行，就是我们的身的功德了，我们的身的修行。除了这个身体不要做这个杀盗人，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邪行之外，我们其实就讲这个口了。口呢其实很多过患的，我们以下呢就有四种所谓妄语、恶口、两舌、耳语。妄语就讲大话啦，恶口就是属于咒人啦，讲那些不好听的说话啦。两舌 就是挑撥是非啦，張三長理四短，咁啊挑撥離間啦。嗱，以語就係通常講啊，好似話擦鞋啦，講嗰啲托大腳嘅説話啦，講嗰啲咧唔係誠實啊，所以浮誇嘅説話啦，咁都係在於呢個嘴啊。嗱，咁啊四種口過之中，我哋現在第一咧就係講離開呢個妄語。嗱，妄語咧應該每一個人都有噶啦，人人都有呢個妄語，即係唔誠實。講大話，例如做生意嘅，佢用嗰啲唔係落足本錢嘅貨，佢就話佢落足本錢，咁啊呃呢個買家，呢個就妄語啦。啊，當然附帶咧就係欺騙金錢，希望賺多啲啦，貨不對辦啦。咁啊，呢個屬於呢個妄語。嗱，或者啊，你為著呢個名，你冇咁嘅德，你説你有咁嘅德，你冇咁嘅好處。你話自己有咁個好處，呢啲係妄語啦，所謂欺世盜名啦，啊，或者你完全啊唔誠實，有啲咩目的向對方咧有咩所求，有啲咩目的，你同對方講話嘅時候唔誠實啦，咁啊欺騙對方，目的係想利啊，咁呢啲叫做妄語貪利咯喎。咁其中有多少問題嘅，咁佢話法師啊，嗱妄語就唔可以講啦，個但有陣時咧，好多時候咧唔可以咧唔妄語嘅喎，佢話好難戒嘅，佢話在咩情況之下我哋屬於唔妄語啦，啊總之唔好貪名貪利而講大話嘅，都係叫做離妄語啦，啊但係有陣時咧。你亦都可以妄語嘅喎，嗱點解可以妄語咧？其實每一條街啊，有佢唔可以嘅地方，但係亦有咧，佢在某種情況之下咧，佢又可以嘅喎。嗱，好似我哋見到啊，佢畜生咁啊，俾嗰啲打獵嘅人啊追，但係畜生啊走得快喎，啱啱轉彎抹角嘅地方，咁啊有一個咧可以值得咧佢藏身嘅。令到佢打獵嘅人咧唔容易揾得到嘅，佢好就好在啱啱轉彎有個角，咁變咗直追嗰啲人咧，佢就俾呢個彎角擋咗佢嘅視線啦，咁佢咪一轉咗彎就可以躲埋啦。咁啊，你就啱啱喺嗰個地方經過，啲打獵嘅人因為去到呢個彎角見唔到呢個畜生啦，當然捉佢唔到，打佢唔到咧，佢就梗係請問你喂，啊某某人啊，啊請你啊報告一句。你有冇見到我只兔仔啊？或者見到我一隻老虎啊？或者見到山豬啊？咁啊轉咗個彎躲埋邊處咧？其實你又睇得好清楚，因為你啱啱響正呢個彎角啊嘛。咁啊，但係你為著保護呢一個畜生，唔好令呢一個畜生咧俾啲打獵人咧射殺嚟傷害佢個心，令佢痛苦啊！你可以話咧唔見到。咁啊，唔单话冇过啊，就反而有功德，因为你就救咗呢个畜生一条性命啊！呢个系你个好处，系你个功德啊！所以咁样个妄语咧，对呢个兔仔系有好处，保存佢呢个生命，唔使受呢个痛苦。但如果即使话你对呢班打猎嘅人有妄语啊，你欺骗咗佢，佢本来得到嘅、射到嘅、杀到嘅。你講大話呃咗佢，令佢得唔到，即使係咁樣，你所欠啊，也不過欠呢個打獵人係你自己欠，但係你救咗呢個兔仔啊！你講呢個妄語咧，呢、這個過可以補得翻嘅，你個功德可以補你個過。嗱咁啊，如果你講直話咧，你雖然冇欠呢班打獵嘅。但你對呢個兔仔、呢只老虎、呢個山豬嚟講咧，係一個大大嘅不利啊！佢已經躲埋啦，等到人追到嚟一轉一個角，你話俾佢聽喺嗰度，想走都冇得走啊！咪十幾人捉住，十幾人殺，十幾人劏，十幾人吉食咯。咁所以你變成咧，你個真實語啊，嗰種個過處咧就好大啦，變成。所以我哋咧，妄語 是不可以随便讲，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为了救某一个人，我们呢可以讲一下妄语。又或者朋友之间，张三和李四本来好朋友，但是为了少少的误会呢，变成两家呢仇恨了，没有朋友做，没有兄弟做了，那你做个第三者呢，你可以讲下妄语。你在张三面前说，喂，老四对你好好的，从来没有批评你的，常常都说很关心你的。那么张三听到你这样讲了，那当然他的心就很顺了。你在李四面前又是这样讲，哎，李四啊，张三对你好好的，在我面前常常都赞叹你的，都说你救朋友的，救道义的，为什么你嬲他啊？你不应该嬲他。那么你在张三李四有冤的时候啊，你在两方面都讲好话，两方面呢都讲这个合理的说话，令到双方听到啊，都觉得对方呢都是啱的，觉得对方对自己都是关怀的。那么由冤家呢，因为你双方讲好话而变成呢化为是友好了。那么这种妄语呢你就不怕讲的，但是逢是贪名贪利的妄语呢，你就千万就不要讲了，千万就不要做啊。凡是一带有名利而打妄语，你的罪过之恩就成就啊，日后这个地狱之门就是为你打开了。那如果离开这个妄语所得的一种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你可以伸出来冚到自己条面的，这种叫做广长舌相。佛呢有32种大人相，其中一种呢叫做广长舌相，那条你呢可以伸出来，然后呢咁啊礼翻转头呢冚住自己块面的。咁啊等于话我哋就唔得啦，你有边一个人可以得㗎？肯定呢食到100岁，食到200岁，你都见唔到有一个人呢咁样啊条你伸出去可以礼翻转头冚住自己个面。咁啊即係话呢人人都系多生多劫打妄语讲大话啦。所以他就感到那条理都是那么短，就不可以就伸出去又摆回转头来到盖住自己的这个面，这就属于妄语所得的果报。佛因为生生世世啊修行，对众生不妄语，所讲的是真正的佛法，是真正的理论，来到化度众生啊，是真实语者，是如意者，是不狂语者，不妄语者。所以佛成佛之时，32种大人相之中呢，其中的一种就叫做出广长舌相，能够伸出去拉翻转头冚住自己的面。那咁但亦都有啲人呢有问题喎，佢话法师啊，佢话嗰啲猫嗰啲狗啊，嗰条脷咪可以拉翻转头咯。但系我哋呢呢啲问题啊，有人家问过，只不过呢这个解释完全不同。我们在人就讲人，因为佛出生于这个人道，他原来从人修行成佛的，那么讲人呢，我们是人，佛也是人，那大家在人道中来讲人呢，佛是可以出广长舌相，我们是不可以，那么证明我们业障重，多生多劫妄语，而佛呢证明业障轻，多生多劫不妄语呢所得到的出广场舌相。至于畜生，他因为不是人，他是猫或者是狗，我们就不可以将人来跟这个猫狗的畜生比了。我们人可以自己冲凉，可以自己抹面，可以自己呢去洗，但是那些猫和那些狗呢，他自己不可以去洗，不可以照顾自己，他唯一照顾自己的就是那条脷伸出来，咁啊，舐翻轉頭咧，舐下個鼻啊，舐下個眼啊，舐下其他嗰啲腳啊手，呢種純粹咧係佢嘅業報。如果佢連呢種個報都冇咗啦，咩永世都做邋遢貓正式啊，想話洗下乾淨都唔得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用呢個人嚟到比呢個畜生，我哋用人嘅比人，畜生比畜生，咁先至公允。所以畜生 它是一种罪孽的报应，它就不是一种功德的报应。出广场之上，我们人呢和佛都是人，佛是从人道修成，我们又是从人道去修行，所以法有这个出广场之上，证明佛呢生生世世啊修这个不妄语，而我们呢那条理伸出来，不可以礼转头冚住自己的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是我们自己生生世世都是打妄语。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离妄语，千万呢不可以有这个妄语。他说若离妄语，如果离开这个妄语呢，就得到八种天所赞法，他就得到呢有八种的好处。这八种的好处呢，就是为这个天上的天人呢常常所赞叹的、赞叹他呢是一个诚实者，赞叹他呢是一个好人，他说值得八种天所赞法。他何等就为八，那边八种呢，就为一就是口常清净，是幽檀花香，幽拨花香，来幽拨花呢就是幽檀拨罗花，咁中国话佢哋青莲花，佢颜色咧系青青绿绿咁嘅，咁佢哋青莲花呢种花咧在中国咧就冇啦，系出于印度。呢种花咧系最香，系最清净嘅。咁就譬如我哋嘅人，如果多心多细不妄语，我哋嘅口吐出嚟嘅气啊，都系清净，好似呢个幽檀。拨罗花的香味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自问，我们的口是不是成日清净呢？这个口是最邋遢的，如果不是邋遢，我们为什么时候早晚要刷牙，要弄得口干干净净，还有很多那些浪口水，即使你不刷牙呢，也都久不久呢用那些浪口水是浪下自己这个嘴，那些浪口水有一种清香的气味，那么浪过个嘴呢，短时间之内令自己的口呢比较的气味清新一点，那么用这种这样的浪口水呢来都帮助自己这个口有少少的鲜的香的味道，不要呢有这个臭的味道，那么这种不是帮助，不是你自己的是生成。那么如果我们的人生生世世不妄语，我们的口就常常清净，如同这个幽檀拨罗花的香味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想这个口是清净，没有这个臭味，不用刷牙，不用浪嘴的，不用浪这个所谓的漱口的香水，我们要讲真话，最好的是念经，是念佛，是赞叹佛的功德，那么这个口呢常常啊是会有这个青莲花的香气啦。那么从前有一个法师，他们养一只溜哥，溜哥就是八哥，是黑色的。那么溜哥呢就很喜欢学人的说话，好像那些鹦鹉那样的，很容易教的。如果你常常讲一句话讲得多呢，他就学得有八九分几次的，这溜哥啊都好聪明嘅学人语。咁呢个法师咧，佢系出家人啊嘛，咁都话明系一个法师嘅出家人。咁佢日常咧，佢就念佛嘅。咁所以佢哋都喺屋企咧，除咗瞓觉，以共咧系食饭。佢多余嘅时间咧，都系念南无阿弥陀佛。有阵时就默默念啊，有阵时咧就细细声念，有时就大大声念。嗱，默念嘅时候，嗰只溜哥当然听唔到啦。只是个嘴喐，冇音声发出咧，但系细声念同埋有时大声念咧，呢只溜哥咧就听得到啦。所以久而久之咧，呢只溜哥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嗱，咁我去新加坡自动音讲经咧，自动音有一只鹦鹉咧，你亦都系会啊，法师早晨，南无阿弥陀佛。佢见到我哋出家人咧，佢就会叫一句啊。法师早晨，他就可能听那些人叫起身，早晨早晨，大家起身同住 都是叫一声早晨的嘛，那他可能听得多，他就懂得叫得早晨。当然有人知道夜晚啊，他都是照样叫早晨，即是他学到叫惯了。那么这只鸟哥又是一样，听惯了这个法师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只鹦鹉在自动庵，他也都懂得叫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他都很容易学这个人语的。那这个鸟哥亦不能例外，他就久不久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实际上他未必呢能够了解一句佛号是什么意思，只不过他有这样的灵性，他懂得他仿效。那你日日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听得多了，那他发诸口呢，他亦都久不久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久不久就会念一句。咁有生嘅梗係有滅啦，人都會死，何況畜生呢？咁有人呢佢亦都受完盡啦，咁就死咗喇喎。咁人總有個情感嘅，呢個法師固然又唔食肉，咁食素嘅。咁撩哥係自己養咗多年，佢又會念佛嘅，當然就唔會呢點樣傷害，啲死咗都唔會傷害佢。佢就好似搵個盒仔，一個盒仔呢將個放落個盒仔裏面呢，咁喺地下挖個頭，咁成個盒仔呢放咗落去，好似小棺材仔咁，就搵嚟咁冚返佢。咁當然冇其事啦，算為之同佢做好佢啦。咁過得半年呢，就在呀佢落葬嘅地方呢，有一朵蓮花呢生出嚟，好香嘅嘅味道。呢個法師奇怪，呢個地方從來都冇放過蓮花種，邊處會有蓮花生出咁香呢？咁就算放蓮花種都肯定唔會生啦，係一個旱地，種蓮花從來都未聽過旱地可以種喎。多數都話聽見講出污泥而不染，入清水而不沾，